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哎，好，今天早上呢是这样，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哦、说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期末考试期了。 是是是啊， 是什么事儿？ 转过年我告诉你，一月份就开始，一月初一般一月20号左右就全是放假了。 哎呦，一、哦、月二十号左右腊月多少号？ 哎呀，你这是拉着我嘴了。 你、啊、哎， 我只知道2月4号是大年三十儿。 2月4号是大年三十。 2月4号是大年三十儿。所以说很快、哦、我告诉你，过了元旦大家基本没有什么兴致上班了。哎， 这是才是你真正的心声啊。 是我刚才那个话是我说的呀。哎 哎、哦、那不是，不是你说的，是哦。哎，王一你怎么在这儿？ 对呀、啊啊、真是。哎，你今儿加班不用来了啊。 来，今天是这样，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啊、嗯、说是这个进入到期末考试期了 啊。 哎，各所学校呢出现了很多奇葩期末考试题。 哦， 哎，就是出现了一些神仙考题。 哎呀呀呀呀呀， 比如说， 说一个 河南某高校大二、嗯、啊，古代文学课，人家的期末考试的题是什么样的题呢？ 什么 叫做结合本人姓名 哦， 论证《西游记》是自己写的 啊？ 哎，还有比如说这个叫什么？ 给金陵十、 给金陵十二钗某一钗 找个对象， 对象啊？还有主持一个饭局，啊、请《聊斋志异》当中的人物吃饭。 妈呀， 出题的考官你是奇葩说看多了吗？ 真是古代文学课呀。 哎，对，但是呢我们觉得是这样啊，有的时候还真是需要有一些想象力啊、嗯、或者需要有一些大家扩展一下思维 创造力嘛，对吧、 哎、对对， 年底了咱们也胡说八道一次。 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就根据他们出的这个考题，我们也考考大家。 哦，你要选哪个？ 我选哪一个呢？啊， 三道题嘛， 叫做结合本人姓名 哦， 说一下《西游记》跟自己有关系， 这必须跟我有关系啊！我姓高啊！ 哦， 高老庄是多么重要的一个部分呀！ 对对对对， 我就是那个庄主啊！ 哦， 我那个闺女啊，怎么能要嫁给你呢？你不是就是进摊使者吗？ 哎，你别说，还是这样啊！昨天我也在想，我这个名字跟这个《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呢？我一开始想的是。大帅，又大又帅， 没这个，没这个啊， 金箍棒， 我没有。 对，后来那个谁是，还是我们那个监制在想，哎，大帅，大帅，那就是天蓬元帅啊。 对呀、啊， 你说为什么咱俩搭档 啊？为什么 亲家呀？ 你快叫我一声，快叫我声岳父。 不，你想，你要想，你、 啊、 谁叫谁呀？你祖上高老庄，对不对？ 对啊、 你是得多少代了，对不对？啊、我是谁？我是八戒呀，对吧？ 还挺庄重、啊。 我天蓬元帅， 元帅在上，哎呦，受小的一拜。 所以你要细算下来 啊， 我算你父辈啊， 你算我长辈行了吧？你算我祖宗。 对对对， 啊、 所以你说我这名字还是跟《西游记》有关系的， 能再爆个料吗？ 你说什么啊？哎，就爆什么料？我喜欢 爆你的料啊！ 啊，你说 你跟猪八戒的关系啊？ 是是跟这哦，跟猪八戒什么关系？ 你都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咱俩出来喝杯酒去，烫山呢？ 明年不就奔明年了吗？ 哦， 你这事儿都忘了？嘘，不要乱。48岁，真的啊，挺好的一年。 哎，那个、 啊、 要说咱们台还有谁跟《西游记》有关系、 啊？咱们台文艺台啊， 就是咱们同事， 咱们同事 啊， 咱们同 朱红啊， 为什么？ 猪啊， 猪啊，羊 啊，送到哪里去呀、啊？ 天呀、 啊！哎，这个千万他别听这期节目啊！ 哎，咱们这有没有姓唐的呀？ 啊？ 唐甜甜， 哎呀，唐甜甜， 唐僧啊， 是吧？对， 哎，对， 那咱们就这样啊，咱们今天早上起来啊，脑洞大开一下， 是， 天也挺冷的， 好， 咱们这个开心一下， 嗯， 说一说啊，咱们就借着人家河南某高校大二的古代文学课的这道期末考试题， 对， 我们也聊一聊，说结合本人姓名说一下《西游记》是跟自己有关系的， 对。有什么关系您随便想随便说、 哎、 我们呢也到时候帮您再发挥一下。 对，你得先说说自己的名字、啊、对吧，我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西游记跟我有关系 啊好吧。好，今天早上的互动啊，这个打开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了啊。好，接下来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春运火车票现这个出现非热门线路 不会出现图形码、图形验证码。 哎，那么另外呢，新能源个人指标，新申请者呢，至少还需要等待8年 啊。哦，高校期末考试现神仙考题引热议。 好了，欢迎大家呢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见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啊。火车票销售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春运时期，这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持续在跟大家说一些最新的跟火车票春运火车票相关的消息啊。 对， 那铁路部门对12306购票网站上出现的验证码进行了再优化策略，这个验证码的出现将控制在5%-10%左右，并且只在最热门车次的售票当中出现，非热门路线的旅客可以直接购票，不会出现什么图形验证码，提高了购票速度。 是是是， 抢票一票难求啊。 啊，对。那么说过了火车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地铁。北京地铁9号线呢，昨天起使用新编平日列车运行图，也就是周一到周五使用。12月30号开始呢，使用新编双休日列车运行图，也就是周六周日使用。那么此外呢，北京地铁房山线昨天呢也开始使用新的这个平日列车图了。新编的9号线平日列车图呢，将首班车运营时间提前20分钟，并且同时缩短了各个时段列车的运行间隔。那么其中呢，早高峰发车间隔由3分01秒缩短到了2分47秒。 好，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这个市生态环境局最新公布，今年前11个月全市 PM2.5 的累计浓度是每立方米52微克，那相同比下降11.9%。 昨天的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发布的消息，北京同仁堂、王府井中医医院等139家医疗机构和北京市利君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宽街分店等348家零售药店通过了新增定点医疗机构的试剂评估，并将其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将正式纳入医保定点。 再来看一下，昨天上午北京小客车指标办公布2018年最后一期小客车指标申请审核结果，本期有超过306万人申请普通小客车指标，与上期相比增加6万人，中签难度将再创新高。按照目前的分配规则，即每年新能源个人指标5.4万个计算，新申请者还至少需要等待8年，也就是2026年之后才能获得指标。 所以没有的想申请的赶紧排队吧，8年还可以等 啊，还可以等， 对吧？ 啊，8年，好吧。 得了 ，iCat 说，哎，你们俩这么说，同事下了节目真不会怕同事揍你们来吗？ 死猪不怕开水烫， 那是你 来。 那我们就送给大家这首歌吧，歌名就叫《我是来揍你的》。 追查肇事，伸展起人不怕，言行不一，一段抓起走天下。我不是来当英雄的，我是来造你的。一追查肇事，伸展起人不怕，言行不一，一段抓起走天下。我不是来当英雄的，我是来造你的。我只想做一个低调的习武之人，你可能误解了低调才欺人太甚，我无论是为人，所以要低调的教你学做人。我练武为传承，为守护重要的人，无经验的无闻不算几顿乾坤，若犯我的自尊，你用唇教你尊重是什么。 Yeah. 哎呀，这首歌真的叫我是来揍你的。 对对对，就叫我是来揍你的。奇葩啊！ 这个现在这个歌曲都已经成这个地步了。 对，昨天我输这新歌的时候，我也反应半天。 你别说啊，终于知道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奇葩的期末考试题了啊！连歌名都成这样了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话题，也是由期末考试题引发的啊，说是根据你的名字。哎，来说一说《西游记》是跟你有关系的， 对对对。 哎，我觉得发现大家的答案还真是五花八门，有的还是蛮很多的这个知识含量的 哦，是吧？ 比如说啊 ，The Gangster 就说了， 说什么？ 说这个啊 ，Gangster， 然后说我姓张。那你要说到张的话，我就想到了如来张老师扮演的孙悟空。 哦，是 如来张老师扮， 就是。张六小龄童， 六小龄童 姓张， 对对，姓张， 文章的张。 那个明年年初中美合拍的，他应该说原来张老师扮演的孙悟空啊。明年年初中美合拍的《西游记》即将正式开机，张老师将会继续扮演美猴王孙悟空。 哦， 这么大年纪了还继续扮演， 七十多了吧应该。 对，他会用美猴王的艺术形象，努力创造一个正能量的形象，文体两开花，弘扬中华文化，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你看看这说的这个，既有知识含量，又有信息点， 而且还有自己的情怀。 哎呦，这真好，说的您真好啊！ 来说说小小小毛豆说了，那必然跟我有关系呀。 哦， 我姓猴啊， 你姓猴， 将相诸侯的猴 啊。 孙悟空是猴子呀。 哦， 我爸年轻的时候还在我妈织毛衣的最粗的大棒针上写过“如意金箍棒”。 真的假的？你爸这么调皮吗？ 那你们家你妈是啊？不是不是不是，你妈肯定不是，你爸是。孙猴的太讨厌了，太调皮了。 他妈如来佛，我跟你说。 对， 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有一位叫做 Mask AD 就说了 啊，怎么着了呀？ 我叫李世民。你说，哎， 李世民， 高磊，以你的智商，你觉得李世民跟《西游记》什么关系？ 李世民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吗？ 你看他以他的文学水平，完全想不出来。 就是他那个当朝皇帝就是李世民，是不是？ 哎， 是吧？因为他走的时候就是从他那儿这个许的诺，我要去西天取经，是吧？ 哎。你看，这雷反应过来了啊！这个，对对对对，李世没有唐太宗，何来李世民啊？ 哎呀呀呀呀！ 说了， 那也不一定吧？你这么说的，这么太绝对了吧？ 其实是这样，好像是历史上真实的这个，当时玄奘取经是，就是当时是不让他通关的嘛，对吧？ 是，好像是，好像是， 对吧？ 对对对， 他其实是当时是不让他通关的啊。来看一下， 我们继续看啊。这个云龙说了，我叫吕云龙，你看看，那必须是 吕云龙， 哎，跟《西游记》里边的小白龙有关系啊，白龙马。 哦， 以前呢是作为东海三太子，我上天入海，自由自在。 哎呀， 自打结了婚啊， 哦， 小白龙还结婚呢， 对， 就成了我老婆的专属小白马，每天载着他上下班。 哎呦。这个结合的很好， 是， 你看原来是条龙，结婚之后变成虫了，没有没有，不是虫， 不是虫， 变成了小白马了。 对， 你看边天天载着媳妇上下班， 乖乖的。 你骂谁是唐僧的？你骂谁是唐僧的？啊，说自己老婆念叨你是不是？ 没有吧，一定是相亲相爱的，这现在正在路上听呢。 哎， 他媳妇啪又打他一下。 对，好，各位啊，今天这个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也来答一下人家这个大学里的考题。 对对对， 对不对 啊？ 根据自己的名字，你先说自己的姓名啊，这个根据自己的姓名来说一说。你自己是跟《西游记》有关系的， 对 啊，好吧？ 为什么能扯上关系？ 对对对，大家可以想的再深入一点啊。 啊 现在，比如很直白的、很直接的， 对， 什么这个姓侯的、姓孙的， 是是是， 对吧？这都是非常直接，一想就能想出来的。 咱们最好再想点虚头巴脑的那些， 不是？你能再深一点？高磊，你看你一想到那高老庄， 高老庄， 你还能不能再想一想？ 高， 实在是高， 不是？那是那个 对高，你看高磊。你跟孙悟空有关系？ 不可能， 孙悟空从哪里出来的？ 一个五百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五百， 你看你这名字里边， 哦，三个石头， 三个石头，你压着孙悟空的。 哎呀，我好，我告诉你，我再给我五百年，我就不让他出来，我搅和事儿，你说真是哈？ 来，你看 搅和我猪八戒多少好事儿？ 哎，你看看，再细想一下，还是能想出联系来的， 哎，对， 对吧？ 对对。 好，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就看看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节目由一好心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好心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心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心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来看一下引发我们互动话题这条新闻啊，说近日河南某高校大二古代文学课期末考试的几道开放性的考题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包括结合本人姓名论证西游记是自己写的，各种奇葩题目被网友戏称为神仙考题。题目虽然有别于传统试题，但是都需要联系名著原文，从学生的答案里就能看出专业水平。的确是，说实话这个还是有一点的，如果你对西游记不了解，你也只能仅限于孙悟空、猪八戒，或者是 就他们师徒四人， 各种只能说明各种，比如说出个人名来。 啊， 哎，你要真的论证起一些里边的细节的东西，这个可能还真得细致的去研究。 对，就比如说太上老君为什么要炼仙丹？ 比如说孙悟空的师傅到底是谁？ 孙 悟空师傅对不对？ 如来佛祖吗？ 谁你啊？你给我上一边去！孙悟空的师傅如来佛祖，我弄死你！ 观世音菩萨， 我观世音，我拿酒瓶浇死你，不是那水瓶，我拧死你！ 哎呀，你对我有多大仇恨呀？ 你别胡说八道！你看他不知道，他还真的没法答上来啊！针对于目前高校频现的各种花式作业和考题，专家表示，考试和作业的题目可以多元，但是判卷应该有标准，你确保公平。 对对对，就比如说吧，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的这个题目，回忆起自己答题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参加考试的叫陈旭同学表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给金陵十二钗的某一钗找对象，并且简要说明原因。他说啊，其实我真的并不太熟悉十二钗当中的每个人，所以呢选择了给大家耳熟能详的林黛玉介绍一对象。那介绍给谁呢？我就写了介绍给我自己。 哦， 哎，因为我最了解我自己嘛。 哦， 并且呢从性格上分析了一下，哎，我们俩真的挺合适的。 哎，你其实你看，如果从这儿来看的话，你看人这个提出的还真挺科学。 对， 给金陵十二钗找对象，你找对象你得看性格，你匹配，你得了解他的生平， 是 你得了解他的故事。你要真不了解，你没法介绍对象。 对，你胡说八道一下，那你就老师就明白了， 哎， 是吧？ 哎，所以这一看这考题还是有水平， 还是动了脑筋的， 还是有水平的， 这个角度不一样， 对吧？对吧？哎，好，来看一下啊。这个记者联系到了一些出题人，比如说黄河科技学院教授大二的古代文学课，教授大二古代文学课的张彩丽老师。那据张彩丽老师介绍说，这次考试啊，在12月19号到20号2天上午举行，分为 A、B 卷。参加考试的是学校新闻传播学院的3个专业的学生啊。考试形式呢是开卷，但是这些题在哪儿也找不到答案。 对，人家张老师还说了，其实这些考题啊，并不是需要学生进行特别严谨的论证，因为都是大答题嘛，主要就是希望啊学生们在答案当中体现出对于文学作品的了解，从答案里边就能看出来学生对于文学作品的熟悉和掌握程度。 哎 哎， 所以 重要。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让大家也看看您对于西游记能了解多少，是吧？是仅限于了解人物啊，还是对其中的整个的情节啊都能了解的， 来龙去脉，99、81难呀， 哎， 每一难都是怎么弄的呀？ 哎， 都是哪个菩萨过来解救的呀？ 对啊，所以说这个您是叫什么名字 啊？ 哎，您根据自己的名字说一说西游记跟自己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各种各样子的这个叫什么答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是我们来听听这首熟悉的歌曲。 Oh, 哎，看看啊，我就跟你说，来动脑子的来了啊， 谁 绕脑子的来了， 哎呦，烧脑的人来了， 来烧脑子来的啊， 谁呀？ 烧脑子来了，那个。茴香馅饺子说了， 茴香馅、 啊、说我用我的网名跟你说一说， 哦、 我跟我有关系、 哦，有什么关系？ 茴香馅饺子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啊？ 你看啊，那说是这么样、啊，沙僧为什么下凡？ 沙僧为什么下凡？ 沙僧下凡，他是因为打碎了西皇母的琉璃盏啊。 哦，不记得这段。 你看，人家这个厉害吧？ 啊，这厉害！ 打碎了琉璃盏、 啊， 偷偷告诉你们，那不是琉璃盏，那是醋碟儿啊！ 哦， 蟠桃会上出的，除了蟠桃，那就是，是吧？还有什么用到醋碟？吃饺子呀，这吃的是茴香馅饺子。 为什么不是韭菜馅的？ 你看这韭菜馅味儿不好啊！这哎呦， 真是哈、啊，您这个考证是够严谨的。 我觉得其实后面可能开玩笑，但是人家还记得是打碎了西皇母的琉璃盏， 哎、 就这一点我觉得牛， 对， 值得给个高分，对不 对, 对？ 其实这个小说当中前因后果都介绍的非常详细。 哎，好， 看看疾风，我的名字叫什么？ 嗯， 众多妖精妖怪出没在哪里？ 哦。 你们说有没有关系？ 哦，他名字叫 疾 风，很多妖怪都住在山里嘛。 对， 啊、 我媳妇儿叫梅，梅花的梅、 哦。哎呦， 就是我脑瓜顶上成精的呀。 什么 啊？我 没成精啊！ 我这辈子欺负我来了。 哦， 没看中唐僧，看中我这个山神了。 哦， 哎、苦啊！ 他媳妇儿叫梅，梅是哪个成精的？什么精啊？ 不知道， 梅精。 没成精，他就是想把他媳妇形容成一个妖精，你知道吗？媳妇漂亮，妖精不都漂亮吗？ 就看看摩草儿说的啊，摩草儿说，我们一家子都有关系。你看啊，我闺女属牛 啊， 我老公叫一丈魔， 哎呀，牛魔王， 我们一家子姓王， 哎呀， 还真是牛魔王， 太厉害了，这一家的蹄子都特别火爆啊， 是对 啊，你们家买把扇子吧啊， 对，看一下， 阿范说了，我姓范。我就是他们化缘那个碗，从开始到最后取得真经，我都默默地陪在他们身边。西游记就是我作为旁观者的一本传记，你说我厉害不厉害？ 我没看懂，姓范是旁边那个碗， 就是 化缘饭碗啊， 对，饭碗 是这意思吗？好吧， 是这意思。 先进一段广告。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乘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优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优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小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满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提示您，非法放贷、暴力讨债等黑恶势力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与您一路同行，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守护您的平安幸福。 街上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吃了吗您嘞？ 吃了吗您嘞？ 吃了吗您嘞？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嘞？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是根据河南某高校的一篇这个一个学校的这个期末考试题来的啊。人家这个期末考试题啊，一听上去觉得很奇葩， 对。 但是你细一想，哎，人家还是非常的有科学道理的。 对，老师很用心， 很用心的出了这些题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说一说。根据自己的姓名来分析一下啊，说一说这个你跟《西游记》之间的关系， 哎，有什么样的关系？ 有关系的。 咱们呢可以简单的从，比如说你姓名的字面上分析， 哎，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再多想一想 啊， 你的那些内心的世界 啊， 一些平时的社会关系， 对，包括你还可以想一想，就是《西游记》当中的哪些情节 啊， 哪些内在的因素，就像人家刚才那个回想一下饺子说的，沙僧打翻了那个琉璃盏 啊， 对吧？造成了。 对对， 这些更深入的可以看出来你对《西游记》了不了解。 没错没错，咱们呢今天就敞开了聊啊。 哎，说一说，你比如说，我觉得还看到一位比较奇葩的啊，北京汇众这位朋友就说了，西林啊又说了， 怎么的？ 我来跟你说一说，我跟《西游记》那真的是那太大的关系了。 怎么了呀？ 我住天竺啊，顺义天竺 是吧？ 对不对？我是女儿国国王，我跟你说， 哎、呦呵， 等待我的白马唐僧。 哎呦，人家也不会 留下情，一会儿我们送你一首《女儿情》，好不好？ 可以，可以 啊。 来，这个山长就说了， 嗯， 火焰山呢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掉下来形成的。 哎， 那么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啊，其实也是太上老君给的。 哦， 这个炼丹炉里呢是三昧真火。 嗯， 铁扇公主的孩子红孩儿也会三昧真火，而牛魔王不会。 嗯， 所以红孩儿是铁扇公主。和太上老君 说，你上一边去，你信不信我一下子抽死你？我跟你讲， 最后这句话 这跟你名字有什么关系？ 出乎我的意料啊！ 真是， 我还以为说啊，就是铁扇公主。 对他，我这我还听他分析了半天。 对，这功夫是太上老君教的，法力是他给的呢。 胡说八道！你这 好，是啊、 来来来啊！那当然，我们让你说名字跟《西游记》的关系啊，不是在你这样的地方，不是让你在这给牛魔王戴帽子啊。来看一下那个。 帽子戴不住， 美就说了 啊， 我的名字中有难字， 难。 现在啊，参加各种学校考试，这叫一个难呐！ 哎呦呦呦呦， 说就像《西游记》西天取经一样， 啊、 逐个突破，981难，我是一路披荆斩棘，终于有一日是修成正果。 哎呦，考中了哈！ 好，你看，把这个名字跟这些998名字里边有难 啊，这 九九八十一难取成了。合在了一起 是啊，还有玲子也分析了一下他们家各个主要家庭成员的一些特质 哦 啊，他说我们家上小学的儿子就是孙悟空 哦， 精力旺盛， 不服管教 啊，怎么说怎么不听， 哎呀好， 他爸爸就是猪八戒，好吃懒做还好色 哦，还好色，那我想知道玲子你是谁？ 他奶奶是唐僧，唠唠叨叨 哦， 他爷爷是白龙马，主要负责接送这个孙猴子孙子上下学。我呢，我就是观世音菩萨 哦， 帮助小猴子打败作业当中的妖魔鬼怪，有时我也得念念咒，教训教训这不服管的小猴子。 哎，我觉得是这样啊，这关系乱了 啊！ 你要是按照前面的分析，他爸是猪八戒，你就不能是观世音菩萨呀？ 观世 对吧？他爸是、 哦、他爸，你们两个不能是两口子呀？ 你这一说，好家伙，对吧？这事儿大了，我跟你讲， 至少应该是我们高老庄那个我那闺女叫翠兰。 你要是再往好了点说，你也只能是玉兔那个嫦娥呀？ 哦， 这也算圆了八戒的一个心愿了，对不对？好不好？来来来， 好吃懒做。 对对对，哎呦，这个好像往下聊起来深了。这个、啊， 对对对 ，Mars 说了、啊， 说什么了？ 你看他这个绕的圈更大 啊， 他是这么绕的圈。啊、他说：“我叫李向江。” 李向江， 哎，我给你分析一下我跟《西游记》的关系。 你看啊 ，《西游记》的幕后推手是谁？ 谁？ 太上老君。好，今天都跟太上老君卯上了啊。太上老君是谁？老子李耳啊。据传老子西出函谷关化胡为佛，你看人家这个啊，而印度的象征就是恒河呀，对吧？大河在中国称为江，所以我叫向江，向江就是向着恒河而去。 哎呦， 你看我又是 老子李耳的后人，所以我要写下这件事情。 他又姓李，又是向江、 向江而去、向着恒河而去。这取经不是向着印度而去吗？ 对对对， 你看我跟西游记有关没有关？ 天呀，这个发散思维可厉害了， 这个好家伙， 这个湖州劲儿的。 对，哎，今天早上看想象力，看知识储备了， 对，特别棒，特别棒， 特别好啊！大家继续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啊，这个看看大家的考题能答多少分。 嗯， 这个前面有几位我觉得可以达到90分了， 是是是， 对吧？ 非常优秀了，已经、 说一说根据自己的姓名、说一说你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 好了，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我看到有一条特无厘头的，说我网名叫飘过，你看西游记里的神仙都是飘过。 我还看到一条呢，我啊就是西游记取经路上的一盏明灯，因为我叫赵露。厉害吧， 厉害厉害， 怎么都能扯上关系。 那咱们台的照亮也行啊。 对呀、照亮前方啊。 对呀、好，来家 厉害死了， 还照路。来看一下啊，这个接下来说一说体育方面的消息好不好。 好， 我们这两天盘点了体育的关键词， 是 盘点了关键人物 啊、 人物。我们再来盘点一下网络流行语点评2018国内体坛好不好。 好好好， 这个先说一下冲鸭吧， 冲鸭， 鸭子的鸭。 哦，2018年中国田径队的男女飞人们在一次的冲刺当中不断突破。 嗯， 先是谢震业在今年6月19号跑出9秒97男子百米全国纪录，三天之后苏炳添又以9秒91将全国纪录抢回自己名下，同时追平了卡塔尔这个选手奥古诺德创造的亚洲纪录。那么6月30号苏炳添再次跑出9秒91，并在8月份的亚运会上以9秒92的赛会纪录加冕冠军，在亚洲赛场是傲视群雄。 哎，不过亚洲飞人速度虽快，但却始终没有跑赢自己的儿子。 哦 啊，7月9号在瑞士参加完比赛，他连夜飞回国啊、打算陪伴待产的妻子。 是， 怎料还没到预产期的宝宝比他爸还心急啊！苏炳添飞机没落地，儿子出生了、希望家庭事业双丰收的苏炳添继续带领中国田径一往无前，向前冲呀！ 他儿子以后也是一飞毛腿，我估计、 真是啊，好家伙。 再来看一个叫大吉大利晚上吃鸡。 好， 一款人气超高的网游让大吉大利晚上吃鸡成为了热词。这句话在屏幕上出现，意味着在游戏当中获得了第一名。 哎， 但是呢，我们在说的是8月在雅加达，电子竞技作为表演项目首次亮相亚运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最终中国队夺得王者荣耀国际版和英雄联盟项目的冠军。11月份来自中国的 IG 战队斩获了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冠军，再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哎啊，这些关注喜欢电竞的朋友应该都非常了解这些专业术语啊。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网络流行语，燃烧我的卡路里。 对， 哎，说今年8月8号是我国第10个全民健身日。经过10年的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早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拒绝肥宅快乐水的诱惑，然后呢，告别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健身房里大家都开始撸铁啊、然后呢开始健身。我昨天晚上也开始了， 你这是真的呀？ 开始游泳了， 哎呦，今儿你该酸痛了。 运动完了以后还真是舒服， 舒服啊， 舒服舒服啊。 对对对， 好，来看一下。 还有就是确认过眼神是我要过的人。怎么回事呢？过去的10个赛季里啊，中超联赛的最佳射手一直是外援的专利。上一个拿到这一荣誉的本土球员还是2007年 李金宇。 不过本赛季上海上港队的吴磊打破了这一尴尬的10年垄断，获得了最佳射手。 对， 厉害了。 好，接下来我们用网络流行语盘点了一下这些体育事件啊。 是， 咱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今天要聊的是用、根据你的名字来说一说自己是跟西游记有关系的。刚才有一位姑娘说什么自己是女儿国，住在天竺，是不是 国王啊？是女王。 那马上送出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的社歌。 七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 我天哪，就我们刚刚放了这歌、啊、就我就看到了如果我是陈奕迅的这个留言 怎么了呀， 他说我家闺女的小名叫悄悄、哎、他和西游记的关系那简直密不可分的， 那怎么了呀， 为什么、嗯、因为女儿国里边不是唱了吗，悄悄问声声女儿美不美，女儿美 美美， 这好家伙你这个联系太、哎、太棒了， 太紧密了， 女儿小名叫悄，她叫悄悄悄， 对、 哎、真是叫悄悄、 是，哎呀，来再看看崔岩吧，说我叫崔岩、啊、我的名字就是整个西游记，哎呦我的天、哦、咱们的听众朋友怎么都那 么有才啊， 他说第一个山 啊从花果山开始，嗯，崔这不是上面是一个山，底下是一个家吗？对吧、啊？从花果山开始，底下的是住的土，是石猴。哦，第二个呢是土，五指山指的是、哦、人字呢，指的是唐僧，岩字的山是灵山，最后的石是晒经石，最后结束。你看，从开始到结束全有了。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这个厉害啊、哦！你看人家把那个什么花果山。这个石猴、土石、五指山，还有那个灵山、晒晶石，全囊括在内。 我的， 而且把自己的名字进行了拆解。哎，你说这道题要是真拿到那个大学去考试， 不一定能有同学答得这么全。 这我觉得这怎么也得95分。 对呀，厉害， 棒棒的，棒棒的，这个牛啊！来看一下，还有爱生活苦说了，我姓张，西游记里玉皇大帝就姓张，俗家姓张的、 对对 对吧，嗯，那你别光是叫张什么， 张有才 我弄死你，我跟你讲啊，平时不出声，一有大事儿就出声，就像我们家平时我说话有事儿我就说他爹去收拾你儿子，好家伙啊，来 再来看看这个 forget 就说了，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坤字，昆明的昆、出生的时候是日月交替、因此得出敢和日月相比为昆这么个结论、那你想想啊，孙悟空是石猴变的呀、他吸收了日月精华之后出世，所以我跟西游记也有关系， 这现在开始大家慢慢开始动脑了， 上道了，我觉得大家想的、 真的 是吧， 来看一下粗茶淡饭说了，我姓马呀，马德华老师也姓马呀，我叫春光啊，有一个西游外传叫春光灿烂猪八戒呀， 对 呀，那这不我就是主演呀，你知道吗， 我天，你真的叫马春光 真的是叫马春光， 这名 哎呦好家伙， 可爱的，特喜庆，特喜庆哈、冬天都来了，春天还远吗哈， 对对对， 大燕子说了，我之前的微信名叫念紧箍咒的妖精，我老公的网名叫带紧箍咒的唐僧，那其中的意义都不用解释了吧，哎呦那会儿我老公可听话可听话了，那你为啥后来要改名呢， 不是等会儿你们带着这个东西就是都乱了套了，妖精会念紧箍咒，你关键怎么唐僧还带上紧箍咒了呢，带上紧箍了呢， 这就是不按常理出牌嘛， 明白，好家伙、就这么想制服自己的老公啊， 哎呦厉害了， 好 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哎对了，我在这地方还要跟大家对一会儿这个回来告诉大家啊，关注我的新节目嘛，网络新节目啊， 好的好的， 和大帅哥聊聊、 是是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菜百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每一款都可成为迎接己亥年的甄选佳品，迎贺岁买首饰选菜百，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一组文娱资讯啊，首先要关注一个重大事件啊，就是这个大帅的晚上有一档新节目啊，今天晚上还会有直播，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叫做和大帅哥聊聊，那这档节目呢是一档可以你打进电话来和大帅聊天的一档节目、 太棒了， 而且无论是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情感的工作上的呀，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叫做说一说你生活的你工作生涯当中那些难忘的经历、你可以打电话过来和大帅聊， 是 是， 哎，那个大家一起在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时空当中，彼此也都见不着面，嗯、我们彼此聊一聊真心话呀、 嗯， 吐露一下心声，释放一下压力， 对对， 都可以啊。 而且大帅真的是一个情感方面的专家， 嗯、 就是大家有哪些、哎，比如工作当中，因为工作其实也存在情商的， 对 对吧 对对？ 如果你这方面遇到了问题，那他绝对是给同事扎小针的能手，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大家聊聊天， 聊 大家 聊 聊 天， 可以这个晚上10点钟，您只要打、啊、下载听听 FM 啊、应该主页上就有啊、大帅的直播啊，叫和大帅哥聊聊，电话是185-131-15176，您到时候晚上可以直接打，您也可以加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 对， 185-131-15176。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组资讯。 北京呢将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的管理，切实纠正一些文艺节目当中出现的影视明星过多、追星炒星、泛娱乐化、高价片酬、收视率、点击率到造假等问题，净化行业静态的生态。 好，再来关注一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举办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第二季作品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宣布第二批100篇音频教材正式上线发布。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是面向全国中小学推广标准普通话的有声教材。 大型多媒体默剧《最后一头战象》将于2019年1月10号到13号登台国家大剧院。该剧呢改编自有着中国动物小说大王之称的著名作家沈石溪的同名小说，讲述了抗日战争背景下傣族少年与小象从玩伴成长为战友的传奇。 再来看一下县里改革开放40集家庭情感大剧《姥姥的饺子馆》将于今晚登陆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档播出。那20世纪80年代北车站国营饺子馆面临着改革，厨师江桂芳下岗，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他开了一家小小的饺子馆，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由香港导演毕国志执导，内地著名演员俞飞鸿、日本的实力派男演员大泽隆夫领衔主演的电影《在乎你》宣布呢将于2019年3月8号正式上映，并且同时发布了定档海报以及相关的预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的脑洞大开答题情况怎么样呢？ On our own. Yeah, the first step's the hardest when you're walking into the unknown. 来来来看一下，好多人还说呢， Flora 就说了啊，天竺人家是玉兔引来嫦娥，玉兔精那集应该天竺、 哦、 是吧，那个反正这个说配的歌曲应该是天竺少女对吧， 天竺少女、 就是那个、 哦，有这么一首歌，有这么一首， 好像什么 李玲玉唱的 是吧， 对对对、 那个怎么在那个调，哎呀木 工呀哼，这有点印度风情、 那个调我唱错了啊。来看一下，有一位还替他朋友发的，王明凯就说了、哎呀，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叫什么？ 叫猪唐侯。 猪 对猪唐侯，你看你真要好这名字，猪八戒、 啊、 唐僧猴孙悟空 全有了， 就把沙僧给扔了。好家伙， 好厉害了。不吃猫的鱼说了，我姓张，但是我外号叫狐狸精。上小学的时候看《西游记》，等演过了芭蕉扇那集，第二天一上学，同学们都叫我狐狸精，他们说我长得太像那里边的狐狸精那个演员了。 哇，你得多漂亮啊，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哦，你别说，大眼睛，浓眉，有点那个，有点异域风情，你知道吗？ 对对对，有点狐狸精那样， 不是，有点异域风情。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叫藏姐说了，你们要说歌词的话，那我也有关系。 啊、 你比如说啊，我，你看啊，叫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我叫朝晖。 我的天呀！太硬了，这个 梗，好家伙，这个、 哎、终于找到您那个出处了。 来来， 狐狸自在说了，我的名字是《西游记》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你好全工。 啊，你好。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最近的这个天气怎么样？虽然说最近挺冷，但是感觉这天还是都不错的啊。 对，这因为是高空偏北气流控制嘛，这个冷空气不断的侵入，所以造成北京啊就是天气持续的晴朗天气了。那么从天气形势来看呢，就是强冷气团啊已经在贝加尔湖地区聚集，那么在偏北气流的引导下呢，就不断的侵入我国，造成这种气温下降，所以未来几天呢，北京天气是持续的寒冷。不过呢，这几天寒冷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我们呢详细介绍一下。今天呢还不算太冷，现在八点啊，这个城区的气温呢一般在-6度到-7度。今天白天虽然说是阳光充足啊，但是气温上升的幅度有限，到了下午最高气温呢预计呢在-2度。不过地面的风力也不是太大，一般也就是3级，所以说这种风寒效应要轻一些。而明天凌晨开始啊，这个高空风啊要下船，地面风力要加大，所以明天白天的风力可以达到4到5级，阵风啊有6到7级。估计啊到下午这气象台就会发布大风这个蓝色预警信号了。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只有-5度，从早到晚可以说是寒风刺骨，这个体感温度也就是-12度到-15度了，这个寒风刮在脸上会感到疼痛了。所以明天大家呢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另外呢上班上学的朋友啊都要有什么穿什么了，都穿厚实一点。而且后天早晨呢，这个最低气温要降到-12度，这还是平原地区，山区那当然就更低了，滴水成冰了，可以说是。那么白天呢，也只有啊-3度。同时呢，这个后天白天还会伴有3-4级的偏北风，这个寒冷依旧，所以一直到年底将持续这种啊低温寒冷的天气，大家要特别注意啊。这个防寒保暖了，是这么一个趋势。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介绍和提醒啊，谢谢您全工。好，再见。 再见。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400123456。 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的莲花桥上西向东的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京城高速进京方向京城主收费站有事故，后车是比较拥堵的。再来关注一下火器营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东南三环分钟四桥内环方向去往四环的匝道口有事故，影响到了后车的通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联络线的进城方向哈，东部城区的京通快速高碑店到四惠建国路建外大街东禅街一线，南部城区的开阳路，西部城区的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一线，富石路富城路一线，北部城区的西直门北大街万泉河路花园东路，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伴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迁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公寓，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哎呀，今天早上好多新朋友在跟我们互动着，我们都看到您了，小勺啊 ，Your Kiki 啊 ，Ann 啊 ，Hope 啊等等的，都看到你们了啊。那今天早上其实跟大家一起刚才聊了很多跟《西游记》有关的， 是 我们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得出发一下， 对 不对？我们得往远处走一走 啊， 看一看， 好， 对不对？去取取经 啊。 那今天呢，我们把何鹏又叫来了，看他准备带着大家。去哪儿取经？来，何鹏， 鹏鹏 啊！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您世界只有一个中信的距离。我是何鹏，您身边的旅游专家。 嗯，今天鹏鹏似乎不是一个人，他还带来了一个好朋友。 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对，不是一个人。今天厉害了。刚才不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吗？我们在聊《西游记》，《西游记》是唐僧四人取经的。那我们出去玩得两个人，对不对？ 对， 两人成双啊。然后今天呢，给就是我带来的其实不是一个。这个什么线路或者一个产品，今天我带来了一个人， 哦， 这个人很厉害啊， 卖吗？ 一会儿大家听听声音甜不甜美 啊，这个面容姣不姣好，然后在大帅的晚间节目上我们再聊一下， 嗯， 然后呢，今天请到了这个北领地旅游局的。这个于晨 哦，哎呀，欢迎一下， 欢迎晨，欢迎美女， 欢迎啊！那个刚才开玩笑啊，但是于晨这次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跟澳大利亚有关的旅游的一些消息，赶紧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 是这样，大家好，我是北领地旅游局北京办公室的于晨。 嗯， 那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北领地这个目的地。说起澳大利亚北领地，可能大多数人不是很熟悉。我们和大家所熟知的澳大利亚北部，就是东部沿海的一些城市还不太一样。那我们位于澳大利亚的中北部，那首府是北端的港口城市达尔文。常住居民呢仅为澳大利亚人口的1%。对，人口密度仅为0.18人每平方千米，可以说比西藏还要人迹罕至。 那如果真的是去那边，是不是经常路上都看不到人？ 看不见人， 你能看见袋鼠？ 我 地广人稀嘛。 我就告诉你啊，你比如说你到了一个旅馆门口，你就摆把椅子坐在那儿，然后2个小时之内我保证你见不到一个人， 真的、啊、 真的，我保证你。 哇，那 就这样的情况， 这尤其是我们比如说在大城市生活的久了的人啊，就是去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度假场所的话，那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是吧？ 对，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根据地域还分为2个区域，一个是北端地区，二一个就是红土中心地区。那北端地区主要就是由我们的首府达尔文和周边，还有特别著名的就是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的卡卡杜国家公园，还有阿纳姆地以及呢凯瑟琳及周边地区4个地区组成。那红土中心呢，就是今天要主要介绍的一个地区，主要是包括爱丽丝泉及周边、乌鲁鲁及周边，以及腾南特、克里克和巴克利地区。 哦，好，你这样跟我们 听着都很洋气。 对，而且 名字以土著， 对，会比较就特别听起来都是那种像乌鲁鲁啊，还有这个什么塔塔杜啊，听起来特像咒语，你知道吗？ 刚说完《西游记》，是不是？ 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些地方好不好？介绍一下。 对，那今天就主要介绍一下红土中心地区。那我们这个地区。在之前就是孤独星球评选的2019年的10大最佳旅游地区，我们是 排第四。 嗯嗯嗯。 那同样呢，这里也曾经被 BBC 评选为一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 哦。 那红土中心拥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我们的沙漠小镇爱丽丝泉，虽然它叫爱丽丝泉，但是它其实不是泉水边上的小镇。 哦。 那还有就是今天要着重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乌鲁鲁，也叫埃尔斯岩。 嗯， 那另外还有卡塔丘塔，还有我们的帝王谷， 嗯， 这些都是以自然景观为主。 嗯，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边呢，就是最适合的旅游季节啦，一年四季其实都比较适合， 哦， 但是呢，气温比较合适的可能是夏秋两季，和我们这边的夏秋时间是差不多的， 嗯， 大概从每年的三月，开始，然后到，是其实是春秋两季， 哦，春秋两季， 嗯， 就是三月到五月， 嗯， 然后再有就是秋天， 嗯， 秋11这几个月份会比较合适，嗯，因为它，冬天晚上会比较冷，夏天白天又会有点热， 哦， 有点晒。 哎，那边的天气的话，那边天气最冷能达到多少啊？ 其实白天的话还好，一般， 嗯， 热的时候可能基本上平均气温都在20多度， 哦， 但冷的时候冬天晚上有可能会达到0度左右或者以下 啊，这叫比较冷啊。 对，这就比较冷， 就对当地人来讲就算是极端的 冷了，比较冷了，对不对？然后那个我们刚才播天气的时候，马上咱们这要零下12度 了，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这个找个地儿啊，这个 暖和 的话，可以去澳大利亚那边看一看。 对，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嗯，那刚才你说了这么多景点，那个，嗯，给我们挨个介绍一下这些地区和景点好不好？ 嗯 OK， 那就是先给大家介绍我们最著名的乌鲁鲁。 嗯， 那乌鲁鲁其实是它的就是土著语的名字，原来呢， 嗯， 它是叫埃尔斯岩，现在我们在逐步去恢复它原住民的文化， 嗯， 因为在北领地呢，除了它的自然奇观，原住民文化是它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可以大概追溯到几万年以前，就是我们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大概可能有3%，但是在北领地这个比率是30%。 哦， 对，他们就是很喜爱自己生长的地方，但是他们又很友善， 哦， 愿意和非常友好的来这里参观的人呢去分享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什么的。 嗯， 一个在那里居住了24000年的一个土著一个群落，守着一颗有几亿年历史的一块石头， 哦， 就是为了守着它， 这是多么具有一种浩瀚历史沧桑的感觉呀！ 对对对，真的是 啊，就几万，就是这样一个部落一直守，这个部落就有几千年是吧？ 两万四千年 ，对， 流传下来的一个。 它的原住民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几万年前的。然后我们这块乌鲁鲁的，巨石呢，它的高是350米左右， 嗯， 然后呢，它的周长是大概10000米，它是一块就是完整的石头， 这么大，周长10公里。 对，但这只是 它是一颗石头， 对，这是露在地面上的，就像是冰山一角，它下面据说可能还有6000米左右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大小，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足够大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石头从地上举起来，我们有一个杠杆的话可以把它撬动，对，然后就是，但它真的只是一个石头，350米的概念跟国贸37差不多高，高二十米左右， 是一块完整的石头。 对， 这是怎么又让我想起了西游记孙悟空啊，就是宫里 蹦出来了。 对，哇，这块石头，所以 它是不是也是为了压着谁呀？ 不要想好了，咱俩别捣乱啊，这个所以他们这个族人都守着，那我们可以去到这里和这些族人见到吗？还是能跟他们去交流吗？ 可以跟他们互动，因为现在其实有专门和就是我们的文化中心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一些机构，它是专门去帮助你和原住民去做交流的。 哦， 对。另外说，我们这块石头的历史也是，它是在就是大概5.5亿年，就是亿年的单位，对，慢慢去形成的。 哇， 原来可能是一个蛋，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石头。 哇，那这什么下了这么个蛋？ 5.5亿年 ， 我们亲眼可以看得到啊，这是很难得的。 对，哎，其实这样啊，在说这个线路之前，大家如果对于比如说澳大利亚有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线路方面啊，哎，咱们有比较成熟的线路吗？ 对，我们今天呢，就是和北领地旅游局一起共同推出打造了一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领先一步乌鲁鲁这个深度探索9日，这个行程呢是在3月份出发，会带大家从这个北京这边，然后飞往这个澳大利亚的凯恩斯，在那里呢先度2天的假，然后从凯恩斯这边呢告别沙滩，告别海水，然后呢我们飞往这个爱丽丝泉，然后到呢这个乌鲁鲁去看 体验这个5.5亿年之前形成的这个石头它的历史，然后景点呢会有很多，一会儿呢咱们的这个美女于晨会为大家一一介绍。然后除了那块石头之外，还有什么帝王谷啊、度假村啊、寂静之声的沙漠晚餐啊，然后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安排啊，比如说骑哈雷、骑骆驼都可以，然后再飞回澳大利亚非常这个大的一个港口城市悉尼，然后从悉尼这边再返回北京，这是一个9天的行程，价格呢是28,800。 哦，价格28,800。 对。 然后呢，如果大家对于这样一条高品质的线路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 对 来进行咨询，或者是拨打众信的电话 6879046668790466。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801元的优惠，拨打电话直接预定是19999。 哦，立减800啊！ 那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电话来咨询。我们先进段广告，稍后回来和您继续聊。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0108553056， 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赶紧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已经有听众朋友在咨询啊，像天行者就问了，说像这个团期19000的这个团期，是哪天啊？ 19999啊， 19999， 不能那个瞎报价格，我们要有这个。这个大车又 他自己打的， 又是很多钱。然后呢，是在3月1号和3月15号两个团期，这是特立独行狂野乌鲁鲁澳大利亚。凯恩斯深度9日，领先一步踏上红土地，用脚步丈量平凡之路。这个名字好长啊，跟读贯口一样。第一天呢是北京到香港，香港转机飞到凯恩斯，然后第二天是凯恩斯全团的游览。我们会带凯恩斯带大家去到帕罗尼拉国家公园，然后还有呢库伦达小镇。然后第三天呢在凯恩斯大家去出海，我们去乘坐这个豪华的游轮大冒险号去到。这个白沙环绕绿岛大堡礁以及观景非常这个好的诺曼外堡礁，在这个绿岛和外堡上去做一些水上项目。第四天呢，我们会从凯恩斯这边飞往埃尔斯岩，在埃尔斯岩就是开始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北领地旅游区带给我们的那一套见证历史沧桑辉煌渺这个人生渺茫的这个一个旅程。我们会入住的沙漠帆船酒店，然后晚上呢会在这里享受一个非常好吃的豪华的距海岸几千公里再可以享受同样不逊色于任何的港口城市的新鲜的牡蛎、三文鱼、金枪鱼、大明虾，这是一个海鲜自助。然后这个 在沙漠里吃海鲜自助， 哎，对，这只是我们的第一顿饭啊，第一顿在北领地的饭。然后之后呢，吃完饭会带大家去到乌鲁鲁的叫原野星光展，哎呦，这个很厉害了，因为刚才我跟这个于晨问了半天，这原野星光展大概是什么样，他给我看了一幅图，哇哦， 这个形容一下啊， 他这个原野星光装置展的其实是一个艺术家在就是几年前在乌鲁鲁，就是能看到乌鲁鲁的一个距离，他用那个太阳能板还有一些灯泡和一些光的线去布置了一个，就仿佛就是把星空放到了就是 地面上 的感觉，对， 沙漠中 晚上看是特别的漂亮，而且因为四周会非常的安静，然后天上又是那种就是特别多的星星啊，能看到星座的那种星空，所以当那个景色远看的话是非常美的， 就是天空和大地交相辉映， 哎，对，然后往这边照就是一看是你和星空的一张照片，往这边照你和地面上的星空是一张照片， 你要看照片的话还以为你站在两个天中间了， 还得上去桑田了 九重天啊。所以这条线路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今天来拨打电话651-5899和651-5899进行咨询的朋友呢，您可以立减800块钱。其实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介绍线路之前我想问你，为什么澳大利亚的线路感觉就是一直都是价格都比较，就是从来没有过那比如说很低价的那些， 两万多的澳大利亚不叫低价吗？ 啊， 我得纠正一下你，这个团很低价呀。 我这是我印象中低价不是没有几千什么的吗？ 原来我们去澳大利亚北领地的这种产品的价格基本上只有在春节五一和十一期间会有团发，然后是连着北领地加东海岸的一些线路，还有西澳的珀斯，这个价格当时我记得应该是一直是在36000多左右。所以就是它能把东海岸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自然文化遗产大堡礁和我们乌鲁鲁这块北领地的这块大石头是自然文化自然遗产和人文双重遗产组合在一起，这样一个双遗产之旅，然后有那么多非常这个可口的特色餐，刚才只说了一顿，后面还有，然后加一起才不到2万，就是优惠完之后是19999嘛，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贵啊。 哦，哎，而且出发的日期刚才也是正好于晨说的是最好的季节， 对对对， 出发的日期是哪一天？ 3月1号和3月15号。 3月1号和15号两个， 对，这个团人很少，基本上是在16到19人之间， 精致小团嘛， 精致小团啊。 哎，那我就再问问吧，咱们这个签证方便吗？ 澳大利亚的签证呢，其实在这两年对咱们这个国人的政策越来越好，它不但能开放了多年多次的签证，而且从资料上也越来越简化了。大家基本上就是准备很就是您如果是在职人员的话，您去单位开个在职证明，去银行打一个交易记录，剩下的东西就回家找去，把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这些东西就 OK 了。只要您准备资料真实有效，然后呢，这个基本上我们澳大利亚这边还是会99.99%的给大家签证的。 通过率还是很。 时间也很快，大概在1周以内就能获批了。 哇，好，那还有3分钟时间啊，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团期的一些亮点，好不好？ 对，刚才这是第五天带大家会去到帝王谷，第六天呢会在这个沙漠花园度假酒店，然后晚上呢会就是今天早上可以欣赏一个去国家公园欣赏乌鲁鲁的日出。乌鲁鲁这个石头呢，其实它每一天根据太阳照射的角度和时间不同，它的石头会从什么玫瑰金色变成金黄色，然后褐色，然后晚上慢慢的变成粉红色。特别的美。然后晚上呢，我们在这里会安排一顿叫寂静之声的晚餐，哎，这个很厉害啊。 对，寂静之声晚餐它是就是在一个就是算是空场上，然后呢它是从就是一些开胃的酒菜开始，然后呢就是大家会在一个就是露天的环境下，然后去品尝美食，都是以我们北领的野味为主，什么鳄鱼啊、袋鼠啊什么这种的。 对，其实想象一下，在浩就是我们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边就会我们上桌去摆台，然后等待这个服务员跟我们一道一道的上台，这种澳大利亚的这种特色的这种沙漠烧烤，然后呢我们随着夕阳西下拌到漫天的这个星空，然后或者皓月，然后我们在那一块拥有着5亿年历史的大石头底下去吃这么一顿饭。为什么叫寂静之声啊？因为这顿饭吃的时候大家都是在感慨，哇，人是多么的 渺小 、宇宙是多么的浩瀚。然后还会有一位这个星语者，他会呢用这个激光镭射笔来为大家去讲解天空中各个星座它的怎么样联合起来，比如说这是南十字星，然后那是这个猎户座，然后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比如说高磊的大这个处女座， 天平座， 和大帅的处女座， 狮子座， 好嘛， 来， 这挺有意思的， 这挺有，这个像解释或者是这次导游都是咱众信的是吧？ 对，这都是包含在行程中，我们也会派到导游。 有人问题啊，说有小费吗？含签证吗？这个价格19990啊？ 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了签证的，然后小费这边呢，我